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5集《杀神偿命》一。神府西院的石桌前，沈妙正和沈秋在下棋。难得沈秋不用练剑的一日，直到沈妙的棋艺如今突飞猛进，沈秋早就为了赢沈妙一局摩拳擦掌了许久，然而结局却不甚如意。沈妙落下一颗黑子，沈秋方才还横行霸道的白子便被四周的黑子包围了，怎么也出不去。沈秋愣愣地看了半晌，问沈妙： 妹妹，这不是我第一局使用的棋路吗？ 他觉得棋盘上的棋路怎么看都有几分熟悉，越看越是惊讶。沈妙正在一步步恢复他第一步走的棋路，只是沈妙用得更好，至少这一局他用这个路数用得得心应手，杀气腾腾。沈妙微笑道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大哥，你自己的东西可自己想得出对策？ 我这法子是对敌的，本就是设了一条死路，妹妹让我找对策，我找不出来。 沈秋摇了摇头。沈妙瞧着棋盘上纵横的棋路，淡淡一笑。前生沈秋在几年后杀了孙才南入狱，想到后面的筹谋多多少少都有沈园的手笔，不知道一模一样的手段还回去，沈园会不会觉得熟悉呢？他给沈秋设的这条死路，沈园自己解得开吗？应当是不成的。沈秋挠头要落子的时候，忽然瞧见院子外头匆匆忙忙跑来一人，是洒扫的二等丫鬟。那丫鬟面上尽是惊恐，慌乱道： 不好了，大少爷、五小姐，二少爷在外头杀人了。 什么？ 沈秋眉头一皱，一颗棋子掉了下来，滴溜溜的在地上打了个转，最后停了下来。沈妙弯腰捡起棋子，看向丫鬟，温声问道：他杀了谁？金兆尹的大牢中，沈园被关在最里面一间，他的手上和衣裳都被血染红得触目惊心，而他自己的脸上也有些青紫。沈园第一次落到如此狼狈的境地，在和金楚楚奸夫扭打的时候，不知为何心中总有一种十分暴躁的情绪，仿佛头脑都有些发热。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孙才南已经被他用刀捅死了，而那酒家是木质阁楼，两人打架的阵仗惊醒了不少人，桃园和金楚楚的尖叫声几乎是立刻让这桩杀人案暴露于人前。直到这时，沈园的心才渐渐地冷静下来。今日之事，他终究是太过冲动了。沈园一生自负，最恨的便是有人拿他的尊严凌辱他。沈府家宴一事已经让他觉得够屈辱的了，不过是因为当时他未曾苏醒，所以才忍了过去。如今全定京的人都知道他要娶金楚楚，金楚楚却还在外面给他戴绿帽子，那酒家的人似乎还因此对他指指点点，沈园几乎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意。金楚楚也不知被带到哪里去了，不过此事是因他而起，想来金楚楚的下场也不会轻松。只是沈园还是有些奇怪，酒家的人为何会认识他与金楚楚呢？金楚楚为什么会奸夫的时候偏要挑在他那一间？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，可是又飞快地摇了摇头。那地方是他与傅修仪的人接头之地，除了傅修仪的人根本不会有人知道。沈园沉沉地想，傅修仪的人到了酒家怕是已经知道了此事，到了此刻他已经完全地冷静了下来，那些慌乱的情绪烟消云散，衣裳上的血迹和阴森的牢笼都未曾让他神色动摇。 正在此时，却见一个狱卒走了过来，在他的牢门面前停下脚步。沈源抬头一看，惊喜地叫了一声：“ 董浩！” 董浩便是要与他接头之人，此刻换了狱卒打扮，想来是混进来与他说话的。 听我说，此事是个误会。 沈源连忙说道：“ 这次还请殿下帮我一个忙，日后我必报答殿下。” 沈源从来都没有指望沈贵会过来救他。沈贵这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，什么做不出来，怎么可能为他设险呢？如今能够帮他的只有傅修仪。可是皇室之人并不会重情重义，唯有证明自己的利用价值。沈源开口道：“ 给殿下的那份证据还尚且有些不完整的地方，殿下很快就要上折子给陛下，还请殿下想法子救我出去，我来为殿下补完最后一笔。” 董浩闻言目光动了动，沈源这话分明就是给傅修仪的那份对沈信不利的证据是不完整的。沈源自己留了一手，怕就是防得傅修仪过河拆桥，却没有想到今日自己身陷囹圄，只得将保命符提前拿了出来。见董浩不言，沈源有些焦急：“ 此事只是场误会，并不难办，银子我自己可以出，只要殿下与那头打个招呼，这事以前也有人发生过。” 沈源之所以如此冷静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看起来没有那么糟，甚至比起沈府家宴之事还要简单。沈府家宴之事是因为当着众位夫人的面，他和金楚楚睡在一起，无论如何都是金楚楚吃亏，而且金家人太不讲理，他没法子。而他杀了孙才南，当时只有金楚楚和他的丫鬟看到，只要金楚楚和丫鬟作证，他还能脱逃。至于那奸夫，只要给些银子安抚，再让傅修仪的人随意给他安个罪名，比如那人是想要行刺沈源，被沈源制住之类的。杀人，只要杀的不是什么高门大户，最后都能遮掩过去的。况且他此刻的身份似乎还未被发现，在别人眼中看来，只晓得是杀了人，却不晓得杀人的是谁。董浩摇了摇头说道：“ 沈源，你这次惹上了大麻烦。” 沈源刚浮起来的笑容戛然而止，有些不明白董浩的意思。“ 你可知你杀的那人是谁？” 沈源心中隐隐浮起一丝不祥的预感。黑暗中他见董浩慢慢开口：“ 是吏部尚书唯一的嫡子，孙天正的儿子孙才南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